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79集，真的是他三。难道陈荣在轩辕你心里还是很有地位的？林峰心里一跳，有些庆幸自己没有瞒下陈荣的话，匆忙垂下头遮住眼底的慌张。 就在主殿外头候着。 轩辕林很明显地皱了下眉头，撩开垂幔看了看里头，吩咐林峰好生看着他。 让我看着成欢？ 林峰一时间又惊又喜，比轩辕林吩咐他去查克扣工人的案子还要受宠若惊。公事和私务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 是，奴才一定寸步不离地守着程公公。 轩辕林打量了他一眼，林峰心里一紧，顿时反应过来自己有些喜形于色了，连忙伏地磕头请罪。轩辕林忽地笑了一声，真不讨厌懂事的奴才，但不懂事的奴才又成欢一个就够了。林峰紧张的头皮发麻，心里琢磨着这话应当是称赞他，当即松了一口气，他好像终于被轩辕凛看见了眼里。以往他只是作为张敬忠的替身，虽然伺候着轩辕凛，却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，可从现在开始他已经不一样了，虽然仍旧无法取代张敬忠，却再也不会只作为一个影子存在了。想到这里，林峰恨不得给陈欢磕个头，若不是他，自己恐怕还有的傻。奴才的小心思轩辕林懒得理会，他不过是缺个懂事的人，在自己忙于政务的时候替他妥帖地照料陈欢。林峰这人既然是张敬忠细心挑选送到他身边伺候的，必然是身家清白，人看着也算是机灵，最重要的是本分老实，应当能偶尔照料一下陈欢，至少在离开这一小会儿里让他看着，轩辕凛才能腾出心神来去应付陈荣。他一出门就瞧见对方站在阴影里，背靠着柱子站着，大约是听见了他出来的动静，很细微地变化了一下姿势，却并没有跪地，只语气复杂道： 微臣参见皇上。 轩辕凛垂眼看着他，回去歇着吧。陈荣忽然激动起来： 回去？回哪去？这大明宫难道还有地方能让臣安生住着吗？就在刚才，臣险些被人捂死，皇上却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误会并就此结果，让臣怎么安心？ 轩辕凛眉头一拧：本就是误会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陈荣噎了一下，噎得脸色涨红，有些话说不出来了。以往他话语里排挤成欢，轩辕凛虽然没真的对陈欢做什么，可至少面上是平和的，这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然让他性情大变，对陈欢的袒护变得不加掩饰起来，甚至还对自己越来越冷淡。若是无话可说，就回去歇着吧。轩辕凛转身欲走，陈荣急走两步拦住他： 常言道，衣不如心，人不如骨，果然如此，皇上是对程公公旧情复燃了吗？ 轩辕凛一怔：旧情复燃？难不成以往他对程欢就有了别的心思？怎么贤王这么说，陈荣也这么说？轩辕凛陷入了沉思，却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陈荣却只当他是默认了，情绪越发激动： 那臣呢？皇上对臣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吗？ 轩辕凛眉头拧起来，不知道陈荣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他若是当初对他无意，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，他的身份难道会闲得无聊去戏耍一个臣子吗？朕当时对你所言并无虚假，只是如今你大约已经有所察觉，朕心里容不下你了。陈荣瞳孔猛地一缩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轩辕凛，他竟然承认了。 这怎么能承认呢？承认对一个天残的废人动心了，轩辕凛是不是疯了？ 不不不，这不可能。 陈荣用力地摇了摇头，死死盯着轩辕礼。 皇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 轩辕礼眉头蹙着，他说的不是很清楚了吗？朕如今心悦诚欢。 不可能！ 陈荣打断了轩辕礼的话，抓着他的衣襟，声音凄厉道， 喜欢谁都好，绝对不能是承欢。 轩辕礼脸色一沉，挥手推开陈荣，你越矩了。陈荣踉跄两步撞在柱子上，抬手抓着头发，仍旧满腔的不可置信。他输给了承欢，他竟然输给了承欢，输给了一个废人，耻辱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心里狠狠骂了一句校尉，堂堂六品武职，竟然连一个废人都杀不了。他忍不住冷笑起来，哼，堂堂九五之尊，竟然对一个废人动心。皇上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会如何？轩辕领眉心微微一动，仔细打量了他一眼，见他似乎是很认真的在威胁自己，眼睛微微一眯，寒光一闪而过，语调却波澜不惊起来。那朕只好为皇兄赐婚了。陈荣一僵，不可置信地看过去。 你， 轩辕领被他的反应取悦了，轻笑了一声。朕在你心里似乎很愚蠢啊。陈荣被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脸色清清白白，变幻不定。你不必担心，朕没想过对贤王做什么。他到底是朕的血亲兄弟，为你断一份亲情不值得。何况，他弯了弯腰，伸手去点陈荣的心口。爱情真的毫无所觉吗？贤王另有心仪之人。这话如同利剑，笔直地插进陈荣的心口，疼得他瞬间失了态，怒吼道： 不可能，我和他朝夕相处，他认识的人我都知道，根本没有人配得上他。 他推开轩辕礼，朝宫门口跑，迫切地想现在就去找轩辕镜问个明白。他们一起生活那么久，他怎么能喜欢上别人呢？他不允许，绝对不行。虽然已经到了宵禁时辰，可陈荣全然忘了宫规，开了大明宫的门就跑，却不过两步就被人用刀剑挡了回来。狼却有点意外地看过来，还以为这种事情只有承欢会做，原来这位陈大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陈大人见谅，宵禁时辰到了，除非皇上有旨，否则任何人不能擅自外出。陈荣被逼回了大明宫，愤愤地握了握拳，就算今天出不去，他大可以明天走，轩辕镜总不能跑了。只是轩辕领竟然连这种事情都知道，他果然是太小看他了。他心情阴郁地回了偏殿，刚关上门，门板上就投射了一道人影。他心里一惊，还以为是承欢去而复返要来杀自己，身上一颤，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失声道： 来人！ 原本偏殿里密密麻麻的工人此时却都不见了踪影，他心里涌上来不好的预感，扑过去拍门，外头却无人应声，只响起锁链碰撞的动静。陈荣心里一惊，他难道被困在这里了吗？可是为什么？轩辕领既然都说了那样的话，显然对他没了别的想法，那困着他不许他出宫又是为了什么？难道要让他做人质威胁贤王？他越想越心惊，畏惧和紧张折磨他浑身发颤。此时他才察觉，轩辕领一旦不讲情分就冷酷的可怕。可笑的是，自己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毛头小的，样样都比不上轩辕镜。他跑进内殿四处查看，发现除了这道门，所有的窗户外头都有人守着，乒乒乓乓的似乎在封窗户。他头一回遇见这种事儿，已经彻底乱了分寸，声音颤抖着拍打门板： 你们想干嘛？我是朝廷命官。 轩辕领的声音从外头响起来：你大可放心，便是看皇兄和贵太妃的面子，朕也不会将你如何。陈荣紧张的心情微微放松了些，捂着胸口靠在门板上大喘气，却仍旧惊疑不定。轩辕领虽素来冷清，可以不是翻脸无情的人，怎的忽然间就不留情面起来？ 到底是因为什么。若说是陈欢受了伤，可那也不是自己造成的，而且他才是差点被捂死的那个呀。他心里又恐慌又委屈，为什么要把门锁起来？他语气弱了几分，带着些许恳求。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？这难道还敢跑了不成？轩辕凛沉默，他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。陈荣的性子与陈欢十分相似，若是想跑，自然会绞尽脑汁地做，即便跑出去了，也不过是回贤王府。可他一日不在宫里，陈欢便要危险一日。他抬手揉揉眉心，心里有些厌恶自己，他似乎的确是过于无情了些。明明以往为了让陈荣欢喜，放下身段做了许多，可如今再看他，竟提不起一丝柔情来。难道他是天生的薄情？难道日后他也会对陈欢如此？他心里狠狠一揪，情绪恶劣起来，语气也越发沉凝。朕还需要你在宫里住些日子，你无需多想，安安稳稳地住着就好。陈荣觉得自己听不懂他的话，心里又慌又乱，拍着门板问他，我为什么要住在宫里？你想做什么？轩辕凛不再理会他的话，转身朝主殿去。有些事情他不想解释，因为毫无意义，反正等事情解决，他不会亏待陈荣的。陈荣所思所想不过是青云直上，那就如他的意，让他正式入朝，以示身手。对于罪臣之后这样的恩典已经十分有诚意了，陈荣却对他的打算一无所知，正迫切又忐忑地等着他回话，然而等来的却是他越走越远的脚步声。 你回来，你回来！ 陈荣用力地拍打着门板，然而外头却并无人在理会他，只剩了乒乒乓乓的敲打声。在这一片嘈杂里，陈荣混乱的脑海里忽然灵光一闪，难道轩辕凛知道他买凶杀人的事儿了？把他困在这里是为了给陈欢报仇？他心里更加慌乱起来，下意识想向轩辕卿求救，可对方远在贤王府，即便进了宫，也不会有人告诉他自己被锁进了偏殿。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